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57集，陈年往事。白玉堂蹲下，翻看地上的钱袋，没什么特别。石小宝看着白玉堂翻着钱袋的手，嚯，这手指长啊！ 哎呀！ 石小宝正看呢，被展昭敲了一下头，捂着脑袋抬头看，展昭对他勾勾手指：“ 带你回衙门。 不”“不是吧？我就偷银子，没干过坏事啊！”“ 偷银子还不叫干坏事儿？ 我只偷有钱人的，我们偷了银子还做好事呢。”你也知道我们师门有规矩的。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这倒是。神偷门是个很神秘的门派，掌门徐业阳号称天下第一神偷，神出鬼没。不过他有三不偷：不偷穷苦人家，不偷救命钱，不偷清白钱。换句话说，他只偷那些发不义之财的，出了名的劫富济贫。白玉堂站起来，又微微偏头，凑到展昭耳边：“ 徐业阳是我师父的朋友，他几年前死了，临死前有写信给师父，让他帮忙照顾两个徒弟。但是后来师父没找到他俩，信上有提到，两个徒弟一个叫陈二，一个叫小宝，年岁都不大。” 照这么说，其实陆晨和石小宝也算是身世可怜。我跟大人说一下，打两板子算了。他这次送回了卷轴，算是将功补过，不过以后再这么偷下去可不是办法。哎，天尊要收他当徒弟吗？ 白玉堂皱眉上下打量了一下石小宝，摇了摇头，很肯定地回答：“ 没天分，在师父眼里这个是猴子级别的，还是只没什么资质的小猴子，他肯定看不上。” 石小宝嘴角抽了抽，竟然说他是猴子。抓了一大群白衣人，众人一起回亳州府。包大人听了石小宝的情况后，看向白玉堂和展昭：“ 这少年是否也是神偷啊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起对石小宝勾了勾手，那意思是让他拿出来。石小宝无奈拿出个钱袋给他俩。 呀，我的钱袋！ 白玉堂将钱袋交还给了太师，太师郁闷地看石小宝：“ 你刚进门什么时候偷的？还有，怎么就偷我的？”“ 切，就你一贪官，不偷你偷谁啊？”“ 老王，打他板子！” 太师双眉一挑，胡须都翘起来了，谁知道包大人却是伸手一拍石小宝的肩膀：“ 哼，有前途。” 庞太师气得鼻子都歪了。“ 不过这么有本事做贼太可惜了，要走正途，不如留在开封府做个捕快吧。”“ 留在开封府做什么？”“ 哈哈，做捕快，平时啊就不准偷东西，本府允许你偷的时候你再偷。” 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哭笑不得：“ 物尽其用嘛。”“ 那什么，大人这么看得起我，我当然不应该再推脱，但是大人也知道我闲云野鹤惯了，我。 那就不能将功补过了，那我们可要好好算一算了。”“ 算什么？” 包大人接过马汉递过来的一个托盘，里边各种银袋：“ 你所偷的银两都在这里，银子少说50两，银票算一算有近500两，还有啊，刚才太师的钱袋里至少有千两银票，你也知道他贪官来的。” 庞太师听得眼皮子直抽：“ 那么算一算，打板子可不够啊，至少要蹲10年大狱，还要发配。 十年？不是吧？你讹我呀你！ 我这是给你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你劫富济贫也好，生活所迫也罢，犯法就是犯法，你以为就这么算了？给你机会将功补过，是让你用有用之身多做好事，补偿之前的过错。本府可不跟你讲情面。 我补，我做不快好了，我做牛做马都行啊，别让我蹲大牢呀。 甚好，今日起就要学好啊。 说完，包拯让人给石小宝准备一间屋，让他在府中暂住。 黑子，你玩什么？留个贼在府里当差？ 只是见了一次而已，还不太确定人品。 本府有义务照顾这少年。其实啊，本府也认识徐叶阳。 你也认识？ 他帮过本府一个忙，30多年前的事了。当年本府啊，还在书院念书，被怀疑偷盗，弄得要上衙门。那一年天寒地冻，我被夫子罚跪在院子里，要跪一宿。当时无论我怎么解释，谁都不相信我没有偷东西。我跪到深夜，也跟现在似的，下着雪。有个老头突然坐在院墙的屋顶上问我，说：“书生，你干嘛要跪着？” 众人面面相觑，感情包大人年轻那会儿也有过这样的遭遇，难怪他最怕冤枉好人。 那后来呢？ 我跟那老头说我没偷东西，他们说我偷东西，我在这受罚。那老头说呀，你小子真老实，你没偷东西挨罚干嘛？与其在这跪着，不如找出真正的偷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在理。 我后来发现真正偷东西的是一个同窗，但他是县官的儿子，所有夫子都巴结他。其实啊，他们都知道不是我偷的，但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书院的夫子在我的质问下劝我忍耐，说要是惹怒了县官，我就在本地混不下去了。 听到这儿，庞吉嘴角抽了抽。 那县官估计现在不知道在哪儿的大牢蹲着呢吧。 你就这么算了，不像你的性格。 白少侠很了解本府嘛，本府也没干什么，就收集了一下那县官贪赃枉法的罪证，几天后去了趟州里，将罪证啊都交给府衙大人了。 果然这黑子从小就记仇，不好惹啊。 其实令我开心的是另一件事儿，我知道真凶却无奈的那一天夜里，那老头又来找我了，问我怎么样了。我将实情说给他听，他说：“你等着，我明儿给你报仇。” 怎么个报仇法？ 第二天一大早啊，书院的几个夫子的家财就被洗劫一空，偷的就剩小底裤了，财物啊全部发给城外的流浪汉了。这第二天一大早，那几个夫子只穿着条裤衩跑出来，光溜溜的后背还写了几个大字，是误人子弟，枉为人师。嘿，那场景啊，永生难忘。 众人都笑了。石小宝这会儿正好溜达回来，手里还拿着个丫头给他的包子啃，听到半截儿，笑着跺脚。 嘿，是那老头子干的事情。 后来他跟我说，潜水难养蛟龙，你去开封吧，去考状元。 包大人说到这里笑了。众人惊讶不已，谁都知道包拯是考中状元郎才入朝为官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原来这跟那老头有关系。 那老头就是徐叶阳。 我说你个老头当年多那一嘴干嘛呢？ 老头太有眼光了，简直造福万民呢。 你师父是什么时候过世的？ 很久了，病死的。他说已经托付了好友照顾我们，让我们去天山，可是我跟师兄 除了师傅谁都不信，就开始闯荡江湖了，自由自在也挺开心的。没想到在亳州府就这么散了，再也见不到了。 天黑前，公孙带着石小宝先去认了一下陆晨的尸体。石小宝认出就是陆晨，大致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，出门就蹲在院子里抹眼泪。 师兄， 小四子在一旁安慰他，石小宝边擦眼泪还边看小四子。 这开封府的人真是与传言中相差甚远。 对于石小宝而言确实是这样，包大人看着是挺威严，不过人还蛮有趣，还会讹人。石小宝还以为展昭是个虎背熊腰的，没想到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，脾气还挺怪。他多看白玉堂一眼立马挨锤。白玉堂更怪，比着亳州府的积雪还冻，就跟展昭在一块儿的时候才冰雪消融。公孙策还以为是个老学究，谁知这么年轻还有个团子一样的儿子。赵普是个大号的霸气的流氓，庞太师是个大号的团子，其实也蛮可爱的，一直在被包大人欺负。晚间，包拯将众人叫进书房，铺开那卷卷轴。 小宝，你能看懂是吗？ 这卷轴我看过了，钟离用了好几种偏行的手法来写，估计是为了保密。 说着，石小宝将卷轴的内容一句句讲给众人听，原来主要讲的竟然是天母真的存在，而且并非是妖怪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